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天气舒适宜人，适宜节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云量较多，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弱降水。由于空气湿度的增大，本是夜间有轻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太好，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多云见晴，东南风2-3级见4级，气温22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30%。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阵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刘莎先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还要祝今天来到我们直播机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的嘉宾朋友，现在是五一的假期，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么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他是谁呢？应该很多朋友啊都非常了解他。如果说我们走进自然博物馆，有这样的一位啊，获得过自然资源部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他呢也是一位著名的讲解员，同时也是一位科普的专家。他呢就是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高原。你好，高原。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高原，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你。 谢谢大家对我的喜爱。 哎，你的粉丝特别多，尤其是小粉丝，是不是？ 嗯，好多小朋友来博物馆认识我，听我的讲解就比较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 哎，而且好多家长朋友也特别喜欢你，我都知道。哎，大家一看，哎，今儿这讲解，哎，高原，那觉得小朋友今天收获特别多。我知道高原有一特色，就是他可能跟别的讲解员不太一样啊，就是有小朋友提问的时候，你只要时间有限，就允许啊，不是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你就尽量会给小朋友多解答一些问题，是吧？ 没错，因为我特别珍惜每一个问题，尤其是孩子提出的问题，因为孩子的问题呢，代表他对大自然的这种好奇，代表着他对大自然知识的渴望。所以每次讲解完以后，如果小朋友们举起小手，我都会一一的耐心的解答。就是虽然我可能有些问题解答不了，因为问题很多，但是我一定会尊重的倾听，并且呢去引导他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哎，没错没错。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也可以想象成这是一次高原带给所有的小朋友以及家长朋友的这样的问题的集中的解答。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呢是书中的内容，其实也是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关注的内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还是后浪出版公司的野外鸣虫图鉴，还有另外两本和昆虫有关的内容。其实关于昆虫的问题也是很多小朋友都特别特别感兴趣的，尤其是现在天暖和了，外面苍蝇一年 我觉得北京的苍蝇一年有三季，然后蜜蜂现在已经有了，蜻蜓啊，还有特别会叫的那些虫子。 没错，其实小朋友们特别喜欢昆虫，因为昆虫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很多，在路边的花坛，在小树坑底下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而且有些小朋友喜欢观察蚂蚁，蹲在那儿半天都不动。有的小朋友呢关注的是蜻蜓、蝴蝶这种比较大型的漂亮的，那还有的同学呢可能更关注水生昆虫。所以我在我的接触和工作之中，一般聊到昆虫，小朋友们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还有很多小朋友们逐渐呢就走上了昆虫爱好者的道路，变成了昆虫小专家，也是有很多的。 但是也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随着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类越来越多啊，很多的我们过去特别常见的昆虫，或者是很多的昆虫现在越来越少了。就说一个大家都我觉得很多成年人啊其实以前都看过，但是现在很少看到的萤火虫。 没错，就其实是可能是大城市吧更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都经常去抓蝴蝶呀，然后呢这个逮蜻蜓啊，包括夜里面循着声音去找一些叫是油葫芦、棺材板啊这些鸣虫、蟋蟀。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城市的环境虽然在逐步的好转，但是有很多的本土的昆虫土著们也在逐渐的消失和消亡，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和保护他们的。 哎，所以现在已经是春夏交际的这样一个交替的季节了啊。然后很多家长朋友在这个时间段，其实是一年四季当中最适合带小朋友外出，不论是踏青也好，还是说呢就去楼下这个草坪溜达溜达啊，你都能够看到不少的昆虫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三本关于昆虫的书，它们分别是《野外鸣虫图鉴》，还有是我的收藏，寻找大自然的宝藏，以及如果你喜爱蜜蜂。刚才我们说过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三本书，但是其实呢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序的。为什么呢？这样的三本书啊其实薄厚是特别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要先从野外鸣虫图鉴来跟大家说起。其实如果你要找虫子的话，有特别小真不太好找，可是如果你要听着它们声音去找的话，那估计当然还是捉不着，但是至少知道那有虫子了，对不对高原？ 没错，这种图鉴类的书还是非常实用的。尤其是这种野外的图鉴，能够直观的告诉我们在您身边在野外能看到什么样的昆虫。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野外鸣虫图鉴，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既然今天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本书啊，高原先从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啊跟大家来分享，也方便啊如果手边还没有这样的一本书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读者朋友了解这样的一本书，或者你还可以根据这样的一本书你就到野外您自己去找吧。 没问题。那这本书呢其实通过了细致的彩色铅笔的绘画方式，展示了生活当中周围的这些鸣虫，而且呢借助鸣虫的声音还原了大自然的多样性。那么读者呢可以通过清晰的图鉴认识各种各样的鸣虫，也可以呢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和植物的关系，去了解大自然当中非常多样的知识。那么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鸣虫去感受万千世界，感受春夏秋冬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从内容上还是非常丰富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高原，这本书呢因为它是引进版的书嘛，它的作者呢是日本人，可能呢他画的这样的一些野外鸣虫啊在日本是特别常见的，或者是在日本是有的。那如果我们中国的小朋友或者中国的家长拿到这样的一本书以后，这里面的昆虫你看到了吗？就是在中国能够找到，或者说能够比较多的看到的这个概率大不大？ 我进行了一下比较，其实我也很关注这个问题。那么日本的这些昆虫我们中国能不能看到呢？那经过我的对比和观察，我觉得大部分重叠的在我们中国也是能看到的，因为本身日本是我们的邻居。在地理上面呢，在动物地理分布这个情况讲呢也是有很多相似性的。所以呢这本图鉴虽然是来自日本的原著，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中日两国首先是近邻，离得比较近，其实在文化呀 很多方面都是比较一致的。我们不至于说有的昆虫你在中国你发现这是这个名字，然后你到了西方一看，哎，这两个差距特别大。在中国至少在中日两国之间啊，至少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连续性还是有的。而且中国人其实挺重视昆虫的。 没错没错，尤其这种鸣虫文化就更是如此了。所谓鸣虫就是它善于鸣叫。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到像蝈蝈啊，当然我们专业上叫中丝，蝈蝈还有蟋蟀是大家最熟悉的鸣虫的代表。那么在老北京，我们冬天都要这个袖子里面穿一个葫芦，那这个葫芦里面要养的是蝈蝈。那么我们会拿这个专门的这个小罐啊来饲养蛐蛐。那么我们的鸣虫文化在北京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非常的熟悉。 而在这本野外鸣虫图鉴当中啊，其实呢也特别的讲了这个蟋蟀啊这样的一种鸣虫是为什么呢？还是刚才说到那句话啊，中日两国的文化是有着密切的渊源的。在日本的这样的文化当中呢，他们呢是叫做季节风物诗，经常会描写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蟋蟀啊、这样的一些昆虫。所以呢，这本书作为中国的读者看起来，其实我倒是觉得还挺有亲切感的。 没错没错，其实日本的鸣虫文化也是源远流长。 嗯， 在非常古老的时期呢，在日本民族当中呢就这个开始了流行鸣虫文化。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文化的连续性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书来进行一个了解。 哎，问一个问题啊，高原，你看啊，自然博物馆里面有那么多特别有名的那些展品，然后包括一进门就特别震撼的恐龙大骨架，所以如果到自然博物馆的小朋友还有家长，他们对这种小小的昆虫兴趣大吗？或者问题多吗？ 问题非常多，而且呢兴趣也非常的浓厚。因为在我们博物馆的动物是人类朋友这个基本陈列里面，有一大面墙展出的都是非常漂亮的甲虫和蝴蝶，那么有一面墙呢展出的是各种各样的昆虫。 我见过那面蝴蝶的墙，太好看了。 对，所以可能好多的小朋友大朋友都在那个墙旁边伫立，欣赏它们美丽的翅膀，去欣赏它们特别奇怪的形态，然后进而呢发现了很多问题，去交流和探讨。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在自然博物馆也有这些展品展出啊。那小朋友们的问题，或者说大朋友们的问题，你现在回想一下，还能想起来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蝴蝶为什么那么漂亮，还有那些带壳的甲虫，就那壳是那种金属的光泽，但是其实大多数的这些昆虫都不太好看。 对，其实他们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但是让我回想起来呢，有很多问题是记忆犹新的。比如说他们会了解蛾子和蝴蝶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蛾子的那个触角上面是有小，它不是一根整的，是周围有小穗穗的，然后还有好像蛾子的肚子大，然后蝴蝶的肚子小，其他的蛾子跟蝴蝶就一样了。 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您提到的触角是很明显的。我们说蛾类是羽状触角，但是蝴蝶是棒状触角。还有呢，我们说蛾类是夜晚出来活动的，我们叫飞蛾扑火，它的趋光性很强，夜晚出来活动。但是蝴蝶呢是白天在花丛当中飞舞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它们翅膀的这种开合方式。一般呢我们看到蝴蝶是翩翩起舞，它的翅膀是可以开合的，可以开闭的。但是蛾子呢，我们很少看到它能闭上，它通常都是只是开着的，我们叫扑棱蛾子，它只能开着这个翅膀，所以这些呢都是它们的区别 啊。以前我一直以为啊，这个蝴蝶特别漂亮，难看的都是蛾子。后来有一次我看一个展览，发现居然有那么漂亮的蛾子，后来我就觉得我彻底分不清楚蛾子和蝴蝶了。 对，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说大家很关注昆虫的变态发育，就是一讲变态，小朋友们会笑，但是其实后来他们会知道这里面蕴含着一个科学的内容。那什么是变态发育？包括中国有哪些保护级别的昆虫啊？那包括这个昆虫的特殊的行为、防御的本领，五花八门的问题。 哎，所以你觉得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今天的这样的第一本书《野外鸣虫图鉴》，我说的它很厚。那么，其实这样厚的一个书呢，就谈到了这个关于昆虫、关于鸣虫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比如春天它什么样，夏天什么样。你觉得刚才咱们涉及到这些内容，在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比较完备的介绍了？因为比较厚的书，很多朋友在拿到以后，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这本书做到了吗？ 这本书确实是做到了，也是我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因为我拿到这本书呢，就感觉到它的内容信息量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在每幅图中呢，都会隐藏出现20到30种生物，就一张图里 里面就有20到30种生物。 嗯， 那么不仅如此，不仅是每幅画呈现的信息量大，那么这本书当中呢，还穿插补充介绍了鸣虫的鸣叫机制、鸣虫的天敌，包括呢还有如何饲养鸣虫，以及一些插画的讲座，就如何画鸣虫、画植物，还有呢关于日本人与鸣虫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内容啊，信息量是相当的丰富，值得去阅读的。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乐。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在这样的一个五一的假期当中，我们带点轻松的内容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要聊一聊啊，虫子。为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后浪出版公司的三本书，分别是《野外鸣虫图鉴》以及《我的收藏》《寻找大自然的宝藏》和《如果你喜爱蜂蜜》这样的三本书。前面呢，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家高原先生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样的第一本书，我们刚才说到了《野外鸣虫图鉴》这本书最后，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是按照薄厚的顺序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一本书呢，是谈到了啊非常多的昆虫，而且呢是把每一个和这种昆虫有关的一个体系、一个系统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介绍。说到了这本书啊，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要跟高原来分享一下，在咱们前面也涉及到了啊，你觉得看了这本书以后啊，你感觉日本人对待昆虫的这个态度和中国人对待昆虫的态度有区别没有？ 我觉得说这个态度可能是相同的，他们都很喜爱，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视角突出的是不一样的。 嗯，怎么讲？ 因为这本书呢，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是这个书的专业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表现了对于这个昆虫不同时期的描述，以及这个昆虫在越冬的时候，往往我们可能觉得冬天了，昆虫都没有了，休眠了。那么在这种似乎没有的时候，日本的作者呢又关注到了它越冬时期 卵 的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它的视角是非常细腻的，是细致的，是不欠缺的，就整个对于昆虫的生活史都是有详细的描述的，包括不同的昆虫卵是什么样子，这个卵长在哪儿，为什么长在哪儿，这个书里面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我印象很深刻的。 哎，一定要说一下啊，其实这本书我在冬天的时候就拿到了，为什么没有安排播出呢？我觉得冬天高原咱俩要跟大家来讲昆虫，虽然可以书里有卵，但是实际上如果咱们到现实生活当中去野外，还是虫子的卵挺难找的。 对， 扒树皮，然后那个从那个埋得特别深的那种草底下去找，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我觉得我们大家分不出来。 没错，但这个书就好在它可以给你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介绍，你通过图鉴就可以去相应的地方去寻找，因为这个书特别好玩，它像那个地图一样，就把比如说昆虫卵在哪儿，昆虫幼虫在哪儿，昆虫成虫在哪儿，它们在哪儿交配，都给你标示出来。 哎，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我倒是觉得正是因为这本书啊，它标注的特别多，然后它也特别全，所以其实不太适合特别低幼的小朋友阅读，你觉得没有？ 对，这本书呢虽然很好，但是呢它不是适合特别年龄小的小朋友，因为它的知识还是很多的，而且文字量也不小，但是呢我在在我阅读这个书的时候呢，我又有一个新的体会。那么这个书其实可以分两部分来读，那么一部分是给小朋友准备的，一部分是给以后小朋友长大以后学习做准备的。那之前一部分呢，我把它概括成为一种寻找游戏，因为这个书呀与众不同，就是它每打开这个书一页以后呢，它是有一张画的。 对， 那么这张画呢，你就乍一看好像哎挺丰富，但是呢你看不到东西，你看你找不着虫子，是因为啊它完全根据这个昆虫真实的生境来进行绘画，就等于有点像藏猫猫一样。那么这小朋友呢必须通过这个观察对比去找到这个小虫子，而且呢还不是找一个两个，刚才我说过了，一幅图里面藏了20-30种昆虫或者其他生物。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游戏的载体，就是他虽然小，他虽然看不了很多的文字，不能学习太多专业的内容，但是他可以在爸爸妈妈的这种帮助下一起和爸爸妈妈找虫虫，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有意思。 但有一个前提，我在这提醒一下家长朋友，这本书啊 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细细翻来，我突然发现有好多东西啊，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就是你在给孩子讲，如果你家孩子特别小，你在给孩子讲，在做这种亲子阅读的时候，一定自己先看一看，否则的话讲讲会发现啊，原来是这样，可能自己 就讲错了之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呀，就好在它可以给不同的读者群以馈赠，比如说它可以给小朋友一个寻找游戏，它可以给昆虫爱好者，一些有昆虫知识的小朋友做一个详细专业的系统补充，它还可以给大朋友打开一扇昆虫鸣虫世界的窗。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好就好在它的这种受众的读者群是有不同梯度划分的。 嗯，说到这儿啊，这是一本适合不同年龄的大朋友或者小朋友阅读的书，这样的一本野外鸣虫图鉴。但还有一点有考量的，也是想跟高原一起来分享的，就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生物系的一位专业人士，可是他却画了这样的一本啊鸣虫的这个图鉴。所以如果从专业角度来看的话，这本书的准确度怎么样，毕竟是一本科普书籍嘛，大家在有趣儿，在漂亮，在欣赏，在可以做游戏的同时，还是希望这个专业性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把握。你认为这一点他做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棒的，因为它的画风呢非常的真实，而且呢不仅绘画了很多的昆虫，伴随呢还画了很多的植物，包括其他的一些生物都有表达。后来呢我也了解一下这位作者，他虽然是在学生物系， 对啊， 但是呢他也是日本植虫目非常重要的植翅目昆虫学会的成员。也就是说他虽然学习的是更多丰富的这个生物学，但是他专注于植翅目。为什么是植翅目呢？植翅目是一个昆虫的分类单元。那么一般我们讲的鸣虫，像蝈蝈呀，像蛐蛐啊，他们都是植翅目的成员。所以呢我看来这个作者不仅是之前积累的比较丰富，更加专注于这种鸣虫的研究，所以他加入了日本植翅目昆虫学会。所以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我觉得我也仔细看了这书上的这个绘制的图片还有相关内容，还是相当专业的。 哎，说到这个直翅目啊，大家一定注意啊，鸣虫会叫的那些虫子，它们的叫声和这个直翅有着特别这个紧密的联系，到底是什么样的联系呢？高原跟大家来公布一下答案吧。虫子好多不是用嘴叫的。 没错没错，它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昆虫它能够发生这个鸣叫，它的机理有很多。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有很多很多吧，你比如说像蝉和我们说的这个蟋蟀呀，和这个蝈蝈呀是不一样的。 那么是不一样，不是都用那个翅膀，它那个翅膀去摩擦大腿吗？ 有的是摩擦大腿，但有的呢是摩擦发声器，就是这个原理是不同的，有的是发声器发声，有的是通过摩擦发声。 你说的蝉是吧，蝉它那有跟鳃似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我们那管那个叫鸣器，鸣叫器，对，所以它的原理还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呢，通过这些原理的探究，我们也可以不仅仅是看到了一个鸣虫的形态，它在哪儿，那么还可以启发小朋友们，启发家长朋友们去看到更深层次的结构原理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启发引导也是很重要的。 哎，说到了这个野外鸣虫图鉴啊，相信呢，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不少的朋友已经对昆虫感兴趣了。其实我觉得我作为一位非专业人士啊，建议大家在观察昆虫，不仅仅是鸣虫啊，所有的昆虫，当然那些销售的商品除外啊，就大家尽量去观察，不要动手去捕捉。如果你动手去捕捉的话呢，最好呢也不要伤害到它，然后等到你观察完了以后呢，就可以把它能够放回到大自然了。我知道有一种那种小小的专门捉昆虫用的那种透明的小罐子，它一面呢是能够透气儿的，另外一面呢是带放大镜的，然后呢还中间呢是就是空间比较大，然后便于大家去观察这个昆虫，然后观察完了还便于给它放回到大自然。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专业的昆虫观察盒 啊，这叫专业昆虫观察盒。 对对对，它是配了放大镜和透气孔的，就是鼓励大家能够走进大自然，能够去细致的观察。但是刘莎说的很好，我们观察后不是让你饲养，而是希望你能够把盖子打开，再把它送回到大自然当中去。 对， 这种环保的，这种有保护教育的理念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宣传和提倡的。 如果你特别想看到这个昆虫的每一个细节的话，欢迎你走进北京自然博物馆，高原你们那儿。 没错没错， 那虫子全吧，先问一下。 我们的不能说全，因为昆虫啊，它占了整个动物界的 大半江山。我们讲动物界150万种物种，昆虫就占了100多万种，所以展示肯定展示不出来的。但是我们代表的一些类群还是有展出的。 就是北京的绝大部分有代表性的昆虫，自然博物馆里都有是吗？ 基本上有，但不也不全，不敢说有和全，因为它的种类实在太多了。 那就回到这本《野外鸣虫图鉴》啊，这《野外鸣虫图鉴》这里面的昆虫，然后多和全吗？ 这个确实是非常全的，因为这个书的结构我是仔细看过的。它除了前边是这个图画里面的这种寻找和表达，那么它每一个章节和单元后面还有一个专门的昆虫图鉴。 对， 那这个昆虫图鉴可是相当专业的，从它的雌雄的不同的区别，到它的生活史，再到它的这个繁殖体毛特征都非常的清晰。所以呢，无论是从种类数量还是专业度上都是非常棒的。 哎，还说到这个知识类的图书啊，有一些朋友拿到知识类的图书呢，它是阅读，然后呢这个增长自己的知识，但也有一些知识类图书啊，可以拿它当一本攻略去用，是为什么呢？你就拿着这本书，你就到野外去找，你就去捉去，当然一定要记着啊，要放回到大自然，你观察过之后啊，你觉得这本书能不能当攻略？比如说不会它画的是这样，等到你见到真的虫子以后是另外一个样子吧？ 不会不会，我觉得它是可以当工具书使用的，而且我在看到最后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它不仅是工具书，它还是一种画册，就是我觉得它能给我很多美的感受，就是我看到作者拿这种铅笔画去表达大自然的时候，我的心理变化过程是三个感受。第一个是好玩，我在找虫虫，第二个是我关注专业，系统丰富，给我很多补充的知识，第三个我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融合，我就觉得哎呀，看到这个大自然这种植物和昆虫的关系，看到了这种和谐的自然环境给我的这种精神享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感受和推荐的。 好，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问题，在这本书当中啊，哪几种昆虫如果大家使劲的在北京找也找不见的，有没有特别典型的？ 也有一些，像比如说呢，像日本的这种叫斜蟋蟀。就是像这种物种呢，它可能是原产于日本的，在本岛啊，在本州啊，在四国呀、九州有，可能这些日本特有的昆虫在咱们中国就找不到了，只能找他们相关的。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是日本特有的，叫日本斜蟋蟀。那么还有一些呢，因为我没有就做具体的统计，有一些日本特有的，我们中国肯定是没有。 那哪些北京特有的昆虫，日本肯定没有，给我们大家来补补课。 北京的昆虫呢，其实特有的也比较多，而且呢，这个种类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就是很多种类日本都是没有的。比如说我们北京有褐黄前锹甲，是大家很关注的，就是锹甲类的，前面有两个大钳子 啊， 像这种生物，这种昆虫在其他地方就很少。 你刚才说的这个前面有两个大钳子的昆虫，感觉好漫画啊！ 对，那大家比较喜欢。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专业人士高原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户外的和昆虫有关的书籍，也希望大家能够和这些书籍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尤其是家里有那些小朋友的家长朋友。现在呢，我们带来一点音乐啊，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

让我们开启自然观察当中的听觉维度，在聆听虫鸣的风雅之中，体察更广域的大千世界。那第二本书的名字叫做《我的收藏：寻找大自然的宝藏》，这是日本的著名博物学家盛口满的自然手绘图鉴。这是一堂美不胜收的自然课，一段四季寻宝的旅程，让孩子爱上自然观察，寻找生命之美。还有另外的一本书，如果你喜爱蜂蜜，这是源于蜜蜂的自然故事，对自然界的生命轨迹追根溯源，图文并茂的把科学概念包装成引人入胜的概述，那么一个图片的信息就探索连接着非常丰富的科普的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人士，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家高原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三本书。高原你好。 刘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这一年四季当中啊，有不少的假期，但其实有的假期呢，比如说像春节假期啊，像十一假期比较长，所以家长朋友呢可能更多的是带孩子到国外去旅行，这一趟下程引人入胜的概述，那么一个图片的信息就探索连接着非常丰富的科普的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人士，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家高原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三本书。高原你好。 刘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这一年四季当中啊，有不少的假期，但其实有的假期呢，比如说像春节假期啊，像十一假期比较长，所以家长朋友呢可能更多的是带孩子到国外去旅行，这一趟下或者哪哪哪拍卖了多少钱。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啊，小小的一粒米，或者一个瓜子儿，一个坚果，也是我的收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还有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聊昆虫。 没错，在这本书当中呢，昆虫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的。 嗯， 那么不仅有昆虫，包括像种子呀、鸟巢呀、植物呀，然后一些小的石子儿啊，都包括在这里面。 我觉得这本书高原简直是给你特别制作的。你看啊，你所有的工作都和这本书有关系。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动植物，那你工作就是干这个的，而且你还是地质学会的会员，对不对？地理学会的会员。 对 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关于石头的这样的内容也有挺多的，我觉得这是给你量身打造的一本书，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这本书了。 对，因为我本身在博物馆工作嘛，我们讲博物馆博物馆，那么广博万物收藏与馆，那么它很好的体现了一个博物馆的这个文化内涵。 嗯， 那么也不仅如此，那么这个作者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著名的博物学家盛口满，那么他曾经呢写过很多相关的书，比如说像骨头学校呀、炸鸡恐龙学呀，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科普书，我也是看这个科普书收获了很多。那这次呢他写这个我的收藏，更是带有情怀的把他自己从儿童时代一直喜欢观察自然，到收集自然宝物，再把这些宝物汇在笔记本上进行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有着重要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有温度的，他可以和作者去交流，去和作者去聊一聊，您是怎么收藏的，我可以怎么收藏，我沿着您的收藏之路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我觉得是一本很暖的书。 我觉得这本书啊也特别实在，不仅高原实在，这个书的作者也特别实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前面的一本书啊，叫做《野外鸣虫图鉴》，不是说人家书不实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如果你打开《野外鸣虫图鉴》当中的某一页，你想找一虫子，呵，你得费劲的从那个草丝里面去找去，而且颜色差不多，所以特别难找，还得从这个建筑物当中去找。但你要打开我的收藏，满篇全是各种各样的蝴蝶，种子，然后石头，就是你打开那一篇以后，全是你想要看的那东西，都是干货。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书里面有一些图鉴的内容，所以我总结呢，就是这本书是采集工具书和图鉴功能融合为一本的书，我觉得特别好用。 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觉得是这种绘画的啊，这样的这个图片，你照着去找，在自然界里面，不论找昆虫还是找植物好找，还是说照片好找呀？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绘图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绘图的细节它可以放大。 它会把一些观察的细节，比如说叶脉呀，比如说昆虫的触角呀，会放大处理，它的细节会画得更明确。 哦、 那有些照片呢，它虽然很真实，但是角度不合适，你可能也看不到那个你要观察的那个点。所以我觉得可以是两种结合，就是两个都用，照片加绘图、嗯、但我自己更喜欢绘图多一点。 哎，我觉得刚才高原你谈到的这个，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我以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来说吧，就是我老觉得书上画的那个昆虫啊，是就是更好看更漂亮，但是到自然界里面的那个昆虫吧，你和你真的和那个，如果你找到一个真的昆虫啊，和你画的那图片去对比，肯定有区别的。可是我发现我抓了一个真的昆虫，如果我要去对比照片的话，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照片上的那个昆虫和我抓的那个不太一样，这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可能是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昆虫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导致它可能所在的那个时期并不是和照片上同样的一个时期，这是它本身的原因、哦、还有一些呢跟它的这个光线呀，包括你这个把握昆虫抓昆虫的这个角度位置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很多昆虫的这种鳞片它是物理显色物理结构色，在不同的角度下颜色是不一样的、 哦，其实最重要是颜色， 所以可能您看起来就不太相同。 而且作为摄影师，因为他们有一部分应该也是专业人士，他们会拍这个昆虫的应该叫最明显的或者最显著的特征或者最漂亮的那一面呈现给所有的这个看他照片的这些读者或者欣赏者。而我们自己抓到那昆虫有可能是自己的方法不太对呀，可能昆虫已经不是最好的状态了。 没错没错。那么说到这本书呢，其实我还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地方、 嗯、 就是它的细节处理，还有它的一些平时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内容、 嗯、 它详细的记录下来了，也非常值得推荐。比如说它有几个标题，像厨房里的春天，它讲的是我们身边厨房里面你能收集什么自然物、 嗯、 还有挂在身上的旅行家，这个非常独特，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比如说像一些种子它苍耳，它会在自然界当中会无意挂在你身上、啊、那么一般我们的视角是我很讨厌它扎人，然后就把它扔掉了，但是作者告诉我们应该用一颗很有爱的心去珍惜这些物品，他们被称为挂在身上的旅行家。包括还有像那个狗尾草图鉴，让我特别的惊喜，因为我们一般在路边看到狗尾草觉得它太难鉴定了，因为禾本科植物吧，它的叶子很细，然后呢一般我们都很触头看禾本科植物的鉴定。 那不就是你说的是那毛毛吗？ 毛毛狗尾草，它是禾本， 不是很容易我就鉴定出来了吗？ 并不是，就狗尾草它分了三四十种就是一般我们看到可能都会认为是 只有一种毛毛吗？ 对呀、啊。然后呢，就它的鉴定是很难的，因为它是禾本科植物。但是这个书里面居然把不同的这个毛毛、不同的狗尾草都详细的画出来，然后给大家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出色。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高原来跟大家分享三本和昆虫相关的书籍，分别是《野外鸣虫图鉴》以及《我的收藏》《寻找大自然的宝藏》和《如果你喜爱蜂蜜》这样的三本书。刚才在放片花的过程当中啊，专业人士高原特别把这本书翻到了狗尾草这一篇，让我仔细看。我突然发现啊，我原来以为狗尾草就是小的时候大家用它编过小兔子那种狗尾草，原来小米也算这个禾本科的植物是吧？ 对，它分类很多，种类也很多。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狗尾草原来那个毛毛上面有绿毛的和紫毛的还是不一样的，有这么多的区别。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大狗尾草啊，像这个金色狗尾草呀，包括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分类种类，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好，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啊。这本书 还是刚才那老问题啊，因为他画的太细了，是不是也是特别年龄小的小朋友不太适合阅读呢？ 如果特别特别年龄小的呢，倒是会有些难度，因为他的字也不少，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要到5岁以上，适合读这种书吧。 哦，哎，现在我突然想到了啊，我们一会儿还有一本书，那本书呢叫做《如果你喜爱蜂蜜》。如果现在的还没有外出的家长朋友，因为现在已经是这个小长假的中间的这一天了，如果你要再去远一点的地儿可能不行了，但您可以呢准备这样的三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假期您就能和您家里小朋友过得非常的丰富了，也不用去太远的地儿，厨房转转，然后打开您家的米袋子，楼下转一转，最多就旁边的小公园去转一转，您就全齐了。 没错，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个关于生命教育的点，我觉得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那什么是生命教育呢？就是我们在和自然接触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认为我们多观察呀，多收集呀，多采集呀，是对的。确实，观察、收集、采集是很好的方法。但是在此呢，我一定要强调，这种采集呢是没有伤害的采集。不要为了这个采集一朵花或者一个昆虫，把它的生命结束了，是我们非常要提醒大家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就说到刚才这本书里面自然教育的一个点了。那么这里面提到了一种收集，叫做昆虫残翅的收集，这一点给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可能在收藏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这个要完整，这个要漂亮啊，这个要是要整个一个昆虫。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呀，就是日本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只是收集自然散落在地下的一片昆虫残破的翅膀，他不会把它随意丢弃，他不会认为这个是残破的，这个是不好的、不完美的。他认为任何一点点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他们都会把这些残破的翅膀精心的收集起来，然后通过残破的翅膀来鉴定昆虫，来学习昆虫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生命教育的理念是我特别赞赏的，也是我希望跟大家去分享的。 所以在这也特别要说明一下，在这个大自然当中没有完整不完整的昆虫，或者说没有完整不完整的这样的翅膀，只有完整不完整的知识体系。在一位有着丰富知识的家长朋友的身边的小朋友，会从一片破损的翅膀当中，或者是从一小段残肢当中，就能够了解整个昆虫，也能够了解整个的大自然。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刚才高原说到的这一点也给我特别特别深刻的震撼。就像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就曾经说到，很多朋友为什么跟我一样特别熟悉自然博物馆那个漂亮的蝴蝶墙呢？因为是特别好看的，特别完整的。但是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其实不完整啊，不完美也同样是代表着另外的一种完美或者是完整。 没错。那么说到这个书呢，我还想跟大家来分享一点啊，就是这个书呢其实还很用心的配置了一个我的收藏自然观察笔记，它是完全在中国在中方这样的视角下来编写的，包括有物种说明啊，有工具啊，有这种填写空白的地方，是一个学习手册。那么这个手册呢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进和促进孩子去学习，而且更利于实际操作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配合着这本书的内容，加上我们北京，加上我们中国自己的自然情况来进行记录、绘图、描述，我觉得对他的成长是一个很弥足珍贵的记录。 完了完了，刚才刚说的家长朋友可能这两天去不了外地去玩的话，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估计好多小朋友得拿着这本自然笔记现在直接上向植物园， 或者是身边的找小昆虫去了， 对吧？动物园是不行，但是动物园也有昆虫啊，其实好多公园都有昆虫，大家可以照着这本这个笔记当中啊搭配这样的一个小的记录这个笔记本，然后开展你更加丰富的这样。 然后我还要温馨提示一下家长朋友，或许小朋友们看了这本书以后会管你要各种各样的小瓶子，所以你要把它提前，比如不要别扔掉一些，比如说一些调料罐啊、瓶啊，都可以给小朋友们留下。 对，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家长和孩子共同感知自然、学习自然、领悟自然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 刚才高原这个提醒特别贴心，我觉得呢，我们真的没有太大的必要啊，就是为了孩子 比如说孩子一时兴起要去野外找昆虫，您就给他去买很多的东西。我们更希望大家或者家长朋友能够把家里面的这些物品啊能够做到废物利用，比如说你喝剩下的酸奶瓶子啊、饮料瓶子，那么让孩子和你一起享受这样的甜蜜的亲子时光的时候，更能让孩子认识到什么是昆虫，什么是世界，什么是我们需要珍惜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好，时间有限，我们还有一本关于蜂蜜和蜜蜂的这个事儿，请高原来跟大家分享啊。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如果你喜爱蜂蜜， 哎呀，这本书是特别适合小朋友的啊。刚才我们说的两本可能需要年龄大一点，但是这本书呢，就我觉得三四岁甚至更小的小朋友都可以读， 能看画就能读了。 没错没错，因为它是一个偏绘本类的图书，跟之前的两本风格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本书呢，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的孩子不大，也是小朋友。 哎，小朋友能看得懂吗？ 我觉得 你孩子我记得不到一岁，对不对？ 刚刚一岁，他会去认识里面的这个形象。我觉得这个书好在哪儿呢？首先文字量不多，适合小朋友。那么绘图呢，相当的精美，而且突出细节， 太漂亮了， 他画的特别美，颜色还有这个细节凸显得很好。那么作为一个可能就是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人来说吧，我更喜欢这本书的点在于它突出了自然界中联系的重要性。它整个通过一个连续的连像锁链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方式，把整个的自然生态系统都联系起来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呢，题目叫如果你喜爱蜂蜜，那可能小朋友们都喜欢吃甜甜的蜂蜜，那么小朋友们就不会想蜂蜜是怎么来的呢？它经历了多少过程呢？可能小朋友们会有疑问。哎，这个书就特别巧妙的这样来描述说，如果你喜欢蜂蜜，那你应该喜欢蜜蜂。哎，那小朋友说，对呀，喜欢蜜蜂，但是没有结束，这只是刚刚开始。那如果你喜欢蜜蜂，那么你应该会喜欢蒲公英。哎，又引出来一个下一个物种。那么这个思路继续下去，那如果你喜欢蒲公英，那么你绝对会喜爱瓢虫。哎，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喜欢蒲公英要喜欢瓢虫呢？它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连续的在启发孩子，让孩子知道，哦，原来我喝的一勺蜂蜜要经过这么多种动物相互的作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视角是非常棒的。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关于蜂蜜的和蜜蜂的书，在这有小的提醒啊，虽然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蜂蜜，但是呢，作为儿童的营养专家或者儿童医生，不建议特别小的小朋友，好一岁以内的小朋友是不能吃蜂蜜的，对吧？高原特别有感受。 我有注意，因为我之前关注过，在一岁以内还是尽量不要吃蜂蜜。 对，好像是因为蜜蜂它不像人类啊，能把这个食物给提纯，给精炼到那么严格的一个标准，所以一岁以内的小朋友最好不要吃蜂蜜，里面好像肉毒杆菌还是什么。 反正有相关对他健康不好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所以别我们说这么热闹，您回来带着孩子买了书了，到楼下去研究昆虫了，就手再给孩子买瓶蜂蜜，这一定要说一下，一岁好，一岁半之内的小朋友是不太适合吃蜂蜜的。 对，那么这本书呢，其实也是金光闪闪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荣获了很多很多的奖项，它曾经荣获了美国紫蜻蜓图书奖1等奖，荣获了鹦鹉螺图书奖的金奖，荣获了美国的书讯奖，赢得了美国的妈妈的选择奖，赢得了活在当下图书奖，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图书协会颁发的尤卡里，非常非常著名的尤利卡这个图书奖，所以我觉得它很有名。 好多好多奖项我们就不说了啊，重点就是这本书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美。如果您家里有小朋友，我相信啊，他一定会喜爱上这样的一本书。节目时间有限，高原，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轻松的三本啊和昆虫有关的书籍之后，我们的结束语 结束语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度过愉快的五一假期，通过这个短暂的假期，有机会多多陪孩子，多多用读书的方式启发孩子对于大自然的喜爱，通过读书的方式让孩子动手动脑去和大自然产生联系，通过读书的方式，通过广播的方式让孩子爱上书籍，爱上自然。

从学习自然开始，